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边，三次晒帽檐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唐代诗人卢纶写过这么一首诗：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，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从这首诗里边，咱能看出来，这古代的士兵打仗最重要的装备有两样，一个是手上的兵刃，再一个就是胯下之马。对于统领三军的将军来说，他的战马就更为重要了。乘胜追击，您得靠这马；三军打败了，逃命的时候也得靠这马。所以您看，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，关羽有赤兔马，西周穆王有八骏，唐太宗有昭陵六骏。作为开创一代雄风的汉武大帝，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会落后了。他想要得到的是举世无双的汗血宝马。传说他是神马的后代，奔跑如飞，威风凛凛的汉武大帝是他的忠实粉丝。两次挥师西征，几万大军命丧西域，汗血宝马究竟有何魅力，让一代帝王竞折腰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汉武帝和汗血宝马第一集。公元前141年，年仅16岁的少年刘彻登基做了皇上，这就是开创一代雄风的汉武大帝。汉武大帝登基之初就一直为匈奴人的事儿烦恼。这匈奴地处西域，属于游牧民族，他们的骑兵神出鬼没，来无影去无踪，速度奇快，经常骚扰汉朝的边境，搞得汉武帝心神不宁的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的口中得知，这匈奴有一个死对头叫大月支。这消息太重要了，汉武帝心想，如果我跟这大月支联盟，携起手来共同出击匈奴，这岂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好事啊？当即汉武帝就写了一封请求联盟的书信，打算派人出使大月支。这大月支在哪儿呢？要在咱们今天的地图上找，这个国家 就在现如今的阿富汗的境内。从阿富汗到当年的首都长安，直线距离就得3500公里呀、啊。更何况出使大月支要经过匈奴人的领地，当时的人认为这西域乃是蛮荒之地，大汉朝从来没有人去过呀。这一趟可谓是凶多吉少，派谁去合适呢？这汉武帝也不得罪人，只派谁谁都不乐意，干脆呀、啊，我在全国搞一个选拔，你们谁愿意去自告奋勇上我这报名来。通过层层选拔，汉武帝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出使西域的张骞。当然这个时候张骞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，不过张骞有胆有识，身体强壮，他带着100多人，带着汉武帝联盟的书信，信心百倍的就上路了。要去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地方，这肯定是今天驴友心中的圣地呀。可在几千年前，没有 GPS， 没有专业的设备，遇难了都没有直升机过来救您了。张骞放着好好的官不做，为什么要去吃这份苦呢？张骞当时做的是一个郎官，也就是统领侍卫这么一个小长官，按说混到这份上怎么着也比老百姓强了，可张骞不满足。想当初他的这个官职是家里头集资给他捐来的，一大家子这钱都扔他一人身上了，这要是不出人头地，您说说这张骞还有什么脸面见家里人呢？这么着他自告奋勇踏上了出使大月支的路程。出了玉门关，前边是茫茫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漠戈壁，最常见的就是沙尘暴，起风的时候漫天的飞沙走石，别说往前走了，您要是不被风刮跑了就算不错了，天气不好啊这还能忍忍，可沙漠里边缺水呀、啊、没有水这人坚持不了几天。举目望去满眼荒凉，往往走上几个月连个活人都见不着，当然了碰见活人也不一定是好事，万一是匈奴人这命丢得更快。就这样张骞一行人等沿着路边的累累白骨摸索着往前走，这简直就是跟死神并肩而行啊。他们白天赶路，晚上饿了累了就在路边吃路边睡，吃尽了苦头。可这路还没走出多远呢，张骞他们就被匈奴人发现了。这100多人一通反抗，结果一大半的人没见着大月支就牺牲了，剩下活着的全成了单于的俘虏。匈奴单于觉得挺奇怪的，这群汉人孤军深入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要派军打我们也不能派100来人呢。张骞这手下有一个胆小的全给供出来了，说我们呢去联系大月支。单于一听就怒了，啊，你们这是要找联盟军一块打我呀？你们找联盟军还敢打我这地盘上过？我要是派人从大汉穿过去找联盟，你们能放过我吗？笑话，我这地盘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。一道命令下来，这张骞成了阶下囚。张骞做了匈奴人的俘虏，这一坐就是10几年，在这儿还娶妻生子了，吃的是牛羊肉，喝的是马奶酒，身上穿的是匈奴的衣服，乍一看呢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匈奴人。匈奴人也认为你张骞做了我们的女婿，生了儿子应该不会跑了吧，也就放松了警惕。张骞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就等着这一天呢，也不顾老婆孩子苦苦哀求了，带着手下的唐义父趁着夜色就出逃了。逃出来之后张骞心里头悲喜交加，10年了，虽然终于逃出来了，可是汉朝人恐怕早就认为我死了，而且回长安的路途如此漫长，即便能回去那我也是一无所获，没有脸面去面见圣上了。 想来想去，张骞咬紧牙关，决定先找到大月支，不完成任务誓不回国。又开始硬着头皮往西走，没成想张骞的这个决定竟然成就了汗血宝马的美名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一路往西，逃出来的时候也没带多少干粮，这路上的辛苦就可想而知了。好在唐义父武功不错，这路上还能打猎果腹。这一天张骞他们正在赶路，突然几个骑兵不知打哪冒出来的，把他们团团围住。想抵抗也没这份能力了，张骞只好束手就擒，大不了再回匈奴呗，继续做俘虏。这些骑兵带着他们又是一路往西，张骞突然发现这伙人不是匈奴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感情已经走到了大渊国境内，这骑兵是人家大渊国的骑兵。张骞赶紧跟骑兵亮明身份，说我是汉朝特使。这骑兵也不敢怠慢呢，当即汇报了大渊国王。大渊国的国王早就听说过大汉朝的威名啊，可是一打量这特使，骨瘦如柴，胡子拉碴的，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仔细一瞅还穿的是匈奴人的衣裳。大渊国王的心里头啊就犯嘀咕了，心想这模样会是汉朝的特使吗？不会是匈奴派过来的奸细吧？再一听张骞说话，大渊国王立马打消了顾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听不懂。哎，听不懂倒是好事了，叽里呱啦的全是外语。其实张骞在匈奴生活了十几年，这匈奴人的话他早就会说了，但是他要说匈奴的话，这大渊国王肯定能听懂。之所以说汉语啊，就是怕这国王不信他。大渊国王赶紧派人摆上丰盛酒宴，请特使落座。这汉朝是出了名的国富兵强啊，难得见着汉朝人，这回得跟人家好好的交流一番。酒席之上，张骞就开始给大渊国王讲汉朝，讲首都长安怎么怎么繁华，讲汉朝皇上多么多么盛名。这大渊国王是大开眼界呀，听得心驰神往的。这两国做交流不能光介绍一个呀，我大渊国也有你们汉朝没有的东西呀。酒席之上，这大渊国王也手舞足蹈的开始介绍自己这国家啊，我们国家地方小，没有你们汉朝那么繁盛，可我大渊国也有许多特产呢，你尝尝你面前这杯美酒，想必汉朝就没有这种佳酿。这张骞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这酒到嘴里之后啊，不像汉朝的酒火辣辣的，相反这口感是非常圆润，还带着一种奇异的香味。张骞不禁赞叹，好酒好酒啊，只是不知道这酒是用什么酿造的，竟然带有一种奇异的香味。大渊国王听了心里这叫一个得意呀，说这是我们大渊国出产的一种水果做的酒，您看看旁边那盘子，这就是那种水果风干之后的样子。听到这儿啊，估计大伙猜出来了，这就是葡萄，张骞尝的就是葡萄干。张骞尝了一个葡萄干，这嘴就停不下来了，哎呀真是太好吃了，这水果能酿成酒也能这么美味，国王啊，您得送我两棵苗，我带回大汉朝种去。大渊国王听了直乐啊，特使不必着急，我大渊国特产多着呢，我看特使今天已经很累了，明天我带您到处去看看。第二天，这大渊国王兴高采烈地带着张骞就开始参观了。张骞看哪都新鲜的，凡是见着有用的都想带回去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一匹骏马从前方飞驰而过，张骞一下就看愣了。只见这匹骏马从眼前飞驰而过，在日光之下皮毛锃光瓦亮，体态矫健， 异常优美。可就是这马的两条前腿这块啊，好像流血了。这张骞指着骏马赶紧问，敢问国王，这匹马的前腿正在流血，怎么负了伤还跑这么快呢？一句话呀，把这大渊国王逗得前仰后合的。哎呀，特使啊，这匹马没受伤，你看见的这鲜血呀，其实是骏马流的汗呐。啊，这不是血，是汗。张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奇怪的马。大渊国王赶紧叫人把这汗血宝马牵过来。不瞒您说，这汗血宝马正是我大渊国最著名的特产，这种马跑起来三步两步就能把其他马落在后头，它的速度没人赶得上。怎么样，要不您上马试两圈？这张骞也不客气，到了马跟前翻身上马，一抖丝枪，这汗血宝马离弦之箭一样，嗖，这一下就窜出去了，转眼儿就看不见国王了。跑了一圈之后回到原地，这马果然是出了一层鲜血一样的红汗。张骞是爱不释手啊，大渊国王也慷慨，既然特使这么喜欢，那我就送你们一人一匹汗血宝马。张骞赶紧施礼谢过。在大渊国，张骞收获不小，可他心里还时刻惦记着自己的使命。待了几天之后，张骞向大渊国王告辞，继续前往大月支。这大渊国王还真够意思，给张骞带上了干粮饮用水，派了向导翻译，护送着到了康居国，再由康居国转送到最终的目的地大月支。跋涉了千山万水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这张骞终于到了念念不忘的大月支。看着眼前的城市，张骞心里头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兴奋激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种历经沧桑的感觉。再看这大月支，果然是土地肥美，人口众多，农业畜牧业极其发达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一派欣欣向荣之景。张骞很快就看到了大月支的国王，说明来意之后，这大月支的国王表现的却大大出乎了张骞的意料。人家大月支这会儿啊，根本就不想再打仗了。张骞刚出国的时候，这月之国跟匈奴确实打得不可开交，可等他找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都过了十几年了。这十几年里头，月之国在跟匈奴的战争中是惨败，差点没亡了国，他们一小部分直接投降了，大部分举国西迁，找到了这块土地肥沃、水草丰美的宝地，在这儿重建家园。这就是现在张骞到的大月支。大月支被匈奴打怕了，再说了，现在他们远离匈奴过得好好的，干什么还跟汉朝联盟去招这匈奴啊？这不自己找麻烦吗？这张骞呢是左说右劝，嘴皮子都磨薄了，几次劝说，这一耽误又是一年多过去了。这一年里头张骞也没闲着，大月之周边的这些国家他都跑遍了，回来之后再劝，还是怎么劝怎么不行。大月之的国王是死了心了，我就守着这块地方过我的小日子了，你找联军呢，找别人去吧。无奈之下，张骞只好放弃，十几年的努力啊，如今付之东流了，白跑一趟。张骞沮丧的就踏上了回国之路。要说这个张骞也够倒霉的，就在回国的途中，那些匈奴是阴魂不散，结果张骞和唐义父两个人又被抓回去了，汗血宝马也给没收了。好在匈奴人没杀他们，反而是把他们又送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。过了一年之后，匈奴单于逝世，匈奴内部起了内讧，张骞唐义父两家一合计，要不然咱两家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回汉朝得了。 这才找了个机会又跑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张骞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赶紧跑啊，就是死我也得落叶归根，死在大汉朝。可匈奴哪肯就这么轻易让他得逞啊，眼看着匈奴就要追上来了，慌乱之中这张骞只抢到了一个儿子，老婆跟另外一个儿子就被追兵给隔断了。公元前126年，这天长安的城门口走来了三个乞丐模样的人，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瘦，一个比一个脏，打头的这个人手里头还拿着一根光秃秃的结账，这结账上边挂着一面满是窟窿的大汉朝的国旗。守城将领过来询问，这一问才知眼前这位不是别人呐，正是13年前出使西域的特使张骞。将领赶紧派人去向汉武大帝报告，这边去通知张骞的家人，请张骞去洗澡换衣服，你不能这副模样去见皇上啊。洗完澡换完衣服，君臣二人一见面，张骞忍不住老泪纵横，汉武帝也跟着一番感慨，爱卿啊，这么些年了你杳无音信，朕还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间了呢，这一趟可辛苦你了。哎，怎么样，跟大月之可否联系上了？他们愿不愿意联盟啊？这张骞擦擦眼泪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把大月之怎么怎么不愿意都告诉汉武帝了。皇上听完，这脸显然沉下来了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一路上也够辛苦的，还是先行回去歇息吧。汉武帝的失望有目共睹，可张骞这一趟也不算是白去。张骞回到家里开始整理带回来的东西，这可都是大汉王朝没有的稀罕物件。就在张骞整理东西的时候，他的一个谋士走过来了，伏在耳边，张公，明天您进献宝贝要这么献，千万可别颠倒了顺序。进贡西域特产为什么还得分出先后顺序呢？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当你老了